Welcome,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全新 to one， 二十一天正在回归。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唯有最坚定纯粹的信念，方能击溃所有暗黑困境。 奋力去疯，奋力的去爱着，放弃规则，放纵的去快乐。 本周期 Listen to One To One Band， 他们是 FIR 飞儿乐团第九张钻石级大碟 Diamond Heart 钻石之心，就在 Listen to One。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Listen to One 本周期 To One Band FIR 飞儿乐团，来微博搜索话题 Listen 二十一，在这个二十一天内，真实聆听我们的音乐作品，无论老歌还是新歌，都愿我们在好音乐里感受像钻石之心一样的美好璀璨。用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把纯粹还给耳朵。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Listen 二十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尽在你身边。 他十一岁考入四川音乐学院，十七岁被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以全额奖学金录取，十八岁遇到世界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并得到了几乎如我想象中一样完美这样的盛赞。他在多个小提琴大赛中拿奖拿到手软，二十五岁那年摘得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的金奖。 享誉国际的小提琴家宁峰，刚才听到的就是对于他的介绍。以丝绸般的质感、饱满的抒情性、高超的演奏技巧和强大的感染力著称。今天国家大剧院，我们一起来回顾的就是在2021年的1月9号，国家大剧院的一场线上音乐会，就是由著名的小提琴家宁峰和钢琴家黄秋宁共同来演绎的贝多芬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弓弦上的乐圣》专题音乐会。在线上音乐会当中，当晚的导赏主持人是梁燕。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燕，欢迎大家准时相约国家大剧院线上系列音乐会。今晚一场别开生面的小提琴音乐盛宴即将拉开帷幕，带来音乐会的是享誉国际的小提琴家，也是我们国家大剧院的老朋友宁峰。作为独闯国际舞台的东方音乐家，宁峰身上有非常多的光环，但是他始终保持低调、严谨、谦逊，对音乐的追求矢志不渝。下面就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也是今晚的导赏嘉宾宁峰。宁峰老师好。 梁老师您好。 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小提琴？据说非常有历史渊源。 首先我要更正一下，这不是我的小提琴，是我在使用的小提琴。我现在仅仅是使用它， 没有所有权。 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对，我现在用这把琴呢，是一把1710年意大利执琴大师斯特拉迪瓦里制作的小提琴。这把琴呢是用他曾经的一位拥有者，比利时的历史上一位非常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也是作曲家韦奥当，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然后这把琴呢是一位香港的收藏家慷慨的 借给我的。 宁峰手上的这把古董小提琴，今天我们就会听到他的声音，耳边听到的就是他用这把小提琴演奏的贝多芬 D 大调第一号小提琴奏鸣曲。演奏家他自己的乐器是他们最亲密的伙伴，宁峰他的小提琴有300多年的历史，这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一直在陪伴着宁峰。 您还是非常爱护他的。 作为一个琴的使用者来讲，不管这把琴是否是我自己的，我们都是他的一个，实际上是个临时的一个保管者。我们的生命实际上有限，但琴应该是能够一直延续下去的。虽然我们是在使用它，但是对它的一个爱护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您平常是怎么呵护它的？ 首先一个是在使用的时候特别要小心，一般来讲2到3个月，最长3到4个月之后吧，就需要拿到非常专业的提琴制作师那里去对琴做一些保养。 还看到这么多照片呀。 对，像这边的话就是 我最崇拜的一位小提琴演奏大师大卫奥伊斯拉赫，当时您看这还是1957年的时候，这当时他是专家来到我们中国来演出，这个是当时的节目单，然后呢我自己把它做了一个缩小版，2017年的时候我用一模一样的这个曲目重新也演了一次，算是对这位我最崇拜最喜爱的小提琴演奏家，也是对我们国家这个小提琴教育事业有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的这么一位小提琴演奏家的一种致敬吧。 国家大剧院节目，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也是回顾国家大剧院曾经在2021年的1月9号线上的一场音乐会。这是由小提琴家宁峰和钢琴演奏家黄秋宁他们共同在线上为乐迷呈现的贝多芬第1、第2、第4、第8号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那此刻来聆听到的是贝多芬的D大调第1号小提琴奏鸣曲的第2乐章。稍快的行板，一把小提琴搭配一架钢琴，奏出娓娓动人的旋律，带领我们开启的是向乐圣致敬的音乐之旅。 林峰作为国际级的音乐家，在音乐会开始前的导赏里面呢，林峰特别拿出了他的一些照片，这里面有他的艺术生活，有他的日常生活，让我们从多方面了解到这位世界级的小提琴大师。 这个后面很有意思，这个呢是罗马尼亚的当地的钱币，叫雷。 哦。 然后呢，上面这个人物呢是罗马尼亚一个国宝级的，他的身份就多了：小提琴演奏大师、钢琴演奏家、作曲家、教育家，埃内斯库，他的头像。然后呢，我跟他呢还有一些师承上的渊源，因为他呢最有名的一个学生是谁呢？是耶胡迪·梅纽因。我在罗马尼亚演出的时候，在音乐厅里面，有他的塑像，我在旁边照了个相。然后呢，我发了个朋友圈，我说这个是我师父的师父的师父， 不是 曾师祖的，只能这样说了。然后，里边呢，这个是一个网友帮我画的一个 漫画， 一个漫画，对， 还挺 对 传神的。 对，应该看得出是我。 对对对，是的。 然后这边就是我家庭，就是我跟我妈妈在到柏林去看我的时候，然后我太太，然后我儿子跟女儿，对，就是去年夏天的时候。 哦，都很小孩子。 对，我女儿去年刚刚出生的，儿子的话呢是，今年6岁了。 哇， 对， 他也拉小提琴吗？您4岁开始学？ 学一点吧，学着玩吧。学着玩吧，怎么说呢？因为毕竟，因为我太太也是学音乐的，她是演奏大提琴的，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像我们这样的家庭的话呢，孩子必然这就说就近水楼台嘛，肯定会，希望他接触一些跟音乐有关的一些东西，但是呢，将来他自己愿意怎么做，走哪条路，那是他自己决定了。但是我们是希望他能够感受到音乐能够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美好的享受。 Thank you. 在疫情常态化的背景下，宁峰特意从德国回到国内演出这场音乐会。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也可以听一听宁峰的分享。 因为现在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除了咱们中国以外，别的地方基本上都属于失控的状态了，所以实际上这个隔离的话相对来讲已经是比较，我不能说它轻松，但已经是最后一步了。这14天确实也挺漫长的，但是呢有了网络，很多事情吧我们可以通过云端，就是这次隔离正好是我在柏林任教的学校的招生考试，所有的考生把自己的这个视频录下来之后上传到网络上，我花了3天的时间在酒店里面听了100多位考生的录像，然后呢最后跟德国还在德国的老师约好了，我们大家做了一个视频的一个会议，然后讨论哪些可以通过到第二轮的考试，这个也就花了整整3天的时间。 对，没耽误工作， 没耽误。对， 咱们再聊一下今晚的演出，主要是贝多芬的小提琴奏鸣曲。那么在贝多芬的一生中创作了10首他的小提琴奏鸣曲，小提琴奏鸣曲在贝多芬的作品中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在音乐史上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贝多芬的这套钢琴小提琴奏鸣曲的话呢，可以说是小提琴文献里面最重要的3套作品之一。那另外2套呢是巴赫的无伴奏的6首小提琴奏鸣曲组曲，然后呢还有一套呢是帕格尼尼的24首随想曲。 我们知道2018年在国家大剧院您也挑战了巴赫无协奏奏鸣曲的全集啊，哈，那么您对比一下这两位音乐巨人，您有什么样的评价？ 我呢也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过，就是说如果我知道我将会演奏我最后一场音乐会了，如果是跟乐队的话，就是演奏协奏曲的话呢，毫无疑问肯定是贝多芬的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那演完之后呢，一般来你会加演，那加演的话呢一般都是加演个就是说3-4分钟2-3分钟的曲子嘛。如果是我最后一场音乐会，那我会演奏巴赫在他的 D 小调第二无伴奏组曲里面所创作的这个恰空舞曲15分钟，对加演来也是太长，但是我说我不管了，反正我是最后一场音乐会了，这个就是我对我人生最后一场音乐会的一个规划，那就是这两位作曲家了。 那还是非常挚爱的。 对，就换句话说也就代表了他们两位在我的心目中的一种位置。 国家大剧院今天听到的这场线上音乐会的回放呢，由小提琴家宁峰、钢琴家黄秋宁共同来演绎的贝多芬的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在这场音乐会当中继续向乐圣致敬的音乐之旅。我是王卓，一会儿再见。 生活，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 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一曲洪湖水满载几代国人的洪湖情怀，流淌六十余年的集体记忆。8月10日至8月15日，国家大剧院版经典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即将再度扬帆起航。著名导演张继刚领衔国内一线主创团队倾力打造，指挥家张国勇执棒，携手王静爽、马亚琴、王凯、秦德松等实力唱将，致敬经典，重温信仰。愿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作为古典主义的集大成者及浪漫主义音乐的开创者，贝多芬的音乐创作几乎涵盖了18世纪的各种音乐题材。单将十首小提琴奏鸣曲拎出，也可以一瞥贝多芬从早期到晚期的创作风格的改变。今天国家大剧院一起来聆听的就是由小提琴家宁峰和钢琴家黄秋宁共同来演绎的贝多芬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欢迎你回到国家大剧院第二时段，我是王卓。小提琴家宁峰是在1998年9月被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以全额奖学金录取的，师从胡坤教授。1999年2月的时候，胡耶蒂·梅纽因邀请了宁峰参加在德国举行的梅纽因基金会庆典音乐会。那在这场音乐会的导赏当中，也特别聊到了宁峰和小提琴大师的过往。 我记得梅纽因评价你演奏的这个巴赫的作品是如我想象般的完美，是吗？ 那一次呢，应该是99年的时候，当时我还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上学，然后呢，梅纽因大师到了皇家音乐学院来，开了一天的大师课，上午3位学生，下午3位学生，然后呢，只讲巴赫的500多作品，然后呢，我是上午的最后一位学生，他一直是坐在舞台上的，有个沙发一直坐在那儿的，我们就给他拉给他听，之前的两位同学拉完了之后，他就一直坐在那儿，然后呢。因为他年龄很大，那时候也没有办法用琴来做示范了，就嘴上唱出来哪一段，然后告诉他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改。然后我拉完了之后呢，跟之前两位同学不一样的呢，我自己完全没有意料到的是他自己慢慢的站起来了，站起来走到我前面来，然后给我了一个拥抱，然后呢什么都没有讲，这节课就结束。所以我当时有点失望，虽然也很激动，有点失望，因为我特别希望能够听到他的一些建议跟意见了。后来呢，过了不到一个多月，他就把我请到了德国去参加他的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基金会的一个开幕的这么一个音乐会。他当时就介绍我的时候，就在他的传真上面，就像您刚才说那样评论一下，这个传真是后来我的老师胡坤老师，因为胡坤老师也是他的学生嘛，他收到这份传真，他发给我的。 下面听到的是宁峰演奏的贝多芬第二小提琴奏鸣曲的行板乐章。 贝多芬钢琴和小提琴奏鸣曲，钢琴在其中会有怎样的角色和分量呢？ 实际上啊，就像贝多芬他的自己写给这些作品的这个标题一样，它是为钢琴与小提琴所创作的奏鸣曲。钢琴实际上是摆在小提琴前面的，而且贝多芬本身他自己的专业，他可当然他可能也懂弦乐了，但他自己的主业 是钢琴， 是钢琴。而且几乎所有的伟大的作曲家，从巴赫开始，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舒曼、舒伯特，他们的主业都是钢琴，或者是再早期就键盘乐了。很多时候我们会听见有一长串的以钢琴主奏为主，然后小提琴呢是属于一个就是说协奏的这么一个位置的，所以钢琴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宁峰特别介绍贝多芬的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钢琴是占有非常非常重的比重的。那在音乐会当中担任钢琴演奏的就是钢琴家黄秋宁。 欢迎黄老师。 你好。 你好你好。秋宁啊，听说您接到宁峰老师的邀约的时候心情是怎么样的？ 心情，我刚开始觉得我超兴奋，因为这个在贝多芬年250周年，然后可以就是演奏全套的贝多芬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我觉得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怎么说呢，至少50年一遇吧，而且是这个邀约呢是宁峰老师邀约给我的，然后像宁峰老师这种咖位我觉得也至少10年一遇吧。 下面听到的是贝多芬第四小提琴奏鸣曲的几版乐章。 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钢琴家、小提琴家他们都分别会做很多提前的准备工作。 因为这个全套的钢琴和小提琴奏鸣曲这十首中有一些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常被演奏的，比如说第二首、第四首、第六首啊，当时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所以当时就赶快的练习，然后等全部都练完之后啊，我觉得可能我会从更宏观的一个角度上来看待这全套的这个奏鸣曲。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这个速度上，一般我们奏鸣曲都是三或者四个乐章嘛，然后基本上都是配置都是快慢快，那么有了这个全套的，练完全套了之后，对速度可能就有一个更宏观或者是更深刻的这么一个意识了。比如说这个第一乐章快的吧，它有的是快板，有些写的是很快的快板，有些是适中的快板，有些是小快板，都不一样的。那第二乐章慢的呢，有的是行板，有的是小行板，有的是柔板，有的是近似于小快板的行板，都是贝多芬给的这个音乐术语都是不一样的。 最难的地方就在于音色上的这个平衡，因为相对于这个钢琴来说吧，那个弓弦乐器吧，就是小提琴，肯定是和钢琴相比，肯定是更擅长演奏这个连音的这样子的一个奏法了。那么对于宁峰老师呢，我觉得他是把这个连音，或者说把这个细腻啊，或者说怎么说呢，柔情的这种音色吧，真的是对处理到极致了，我觉得。所以而且这个贝多芬的这奏鸣曲嘛，很有意思，就是他很多时候啊，就是先是钢琴来一句，然后就小提琴再出来一句。 的作品其实是很难演奏的，那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呢，也是由小提琴家宁峰和钢琴家黄秋宁他们一起来合作完成的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在这里面贝多芬安排钢琴的比重是非常大的， 我们先是直接把自己的这个声部拉好了，花了很长的时间，从速度，刚刚黄老师提的，从速度上，然后呢再往下面细致说，从力度，然后乐句的走向，音色的对比，哪些情况是我需要更多的出来一些，在哪些地方作为钢琴来讲的话呢，有需要更多的起到一个领导性的这么一个作用的，也就我们都要向学校之后大家去分析，然后去讨论。 国家大剧院今天一起来分享的是宁峰和黄秋宁共同来演奏的贝多芬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在周末的时候一起来聆听的是贝多芬室内乐作品的盛宴，那之后呢是九级四六秀，明天九点钟国家大剧院我们在这里继续分享经典。我是王卓，明天这里再见。Thank you.